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青胡子详说小王爷，楚香帅偏遇桃花劫，三只因入关相隔远，帐篷外奔马名汗血。 青胡子对楚留香说，阁下真的囊空如洗，难道连一粒黑珍珠也没有吗？ 这句话说出来，楚留香的眼睛立刻一亮。 胡铁花只听见珍珠二字，忽然想起还有一粒极乐之星在囊中，立刻放下了双手，大声说， 你们究竟想搜什么？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啊？ 青胡子哈哈一笑，小人总有天大的胆子，主意也不敢打到楚香帅头上啊。 胡铁花愣了愣说， 你认得他？他的名头真的有这么大？ 大青胡子也不答话， 却对楚留香 拜下去了，说，不知者不罪，但望楚香帅恕小人无礼了。 楚留香赶紧去扶他，嘴里说， 你就是黑珍珠的？ 青胡子说，小王若能见到楚香帅安然无恙，一定不知道有多么欢喜呢。 大家听到这个人就是黑珍珠的属下，他们踏破铁鞋寻不着的人，得来竟然全不费功夫，不禁又是惊奇又是高兴。只听青胡子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， 只可惜楚香帅虽然到了这里，小王爷却已经入关了。 什么？入关了？ 他几时入关的？小王爷为了怕楚香帅有什么危险，所以许多天以前就已入关去查楚香帅的消息了。楚留香面上也忍不住露出了惊疑的神色，说， 什么？他怕我有危险，他去查访我的消息？ 青胡子说，小王爷见到那批珍珠居空寂而回，就认定香帅必定有危难了，简直连一时半刻也等不及，立刻就急着赶去了。 他忽然神秘的一笑，接着说， 小王爷对楚香帅的关切之情，香帅你难道会不知道吗？ 楚留香这个时候已经听得愣在那里了，也未留心他这句话里有什么含义，沉思了半晌，才叹了一口气说， 这匹马果然是神驹啊，寻常人怎能够驾驭得了呢？我早已经该想到他会抛脱龙头逃回来寻访他的旧主人的。 胡铁花忍不住说， 咱们这么多人都找不着啊，他一匹马反而先找到了啊。 青胡子说，大漠之上谁不知道那匹珍珠驹乃是小王爷的坐骑啊，无论谁见到他都会把他送回给小王爷的。 他傲然一笑，接着说， 大漠上的恶徒匪人虽然不少，但纵横千里，又谁敢打小王爷艾玛的主意呢？就连那神奇莫测的石观音等闲也不敢来惹咱们的。 提起了石观音， 众人的脸上都变了颜色了。 青胡子却微笑地接着说， 各位也许不知道，除了咱们这些老王爷的旧部之外，大漠上愿意为小王爷效死的人还不知道有多少。石观音武功纵然厉害，但他若是得罪了小王爷，以后无论想在这里做什么事，只怕都困难得很了。 楚留香忍不住长叹了一声说， 看来沙漠之王这四个字果然是名下无锡啊。 胡铁花忽然说， 那如此说来，咱们若是骑了那匹珍珠驹来，岂非早就见着你们的小王爷了？ 青胡子说，各位若是骑着那匹珍珠驹来，小王爷也就不会着急了。他知道香帅对这匹神驹那是爱护得很，所以认定香帅若无危难，绝不会让他空寂而回的。 胡铁花瞪了姬冰燕一眼，悠悠地说， 哼，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弄巧反而成拙了。由此可见，大人做的事，有时候连小孩子都不如。 姬冰燕的脸上全无表情，只是冷冷地瞧着青胡子，冷冷地说， 听你说来，你们的小王爷对楚香帅倒是关心得很了。 青胡子的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神秘的微笑说， 是的，实在是关心极了。 姬冰燕厉声说， 那么他将楚留香的亲人裸劫而来，却又为什么呢？ 青胡子愣了愣， 什么什么裸劫楚香帅的亲人？哪有这种事？阁下只怕是误会了。 他神情郑重，看来不像是有半分的虚假呀。 楚留香失色说， 怎么，蓉儿他们难道竟没有到这里来？ 青胡子沉吟了一会儿说，蓉儿，哦，香帅说的可是一位苏姑娘，一位李姑娘，一位…… 他话没有说完，楚留香已经着急地说，对，就是他们呀，你瞧见他们了？他们此刻在哪里啊？ 苏姑娘他们自然也跟着小王爷一起入关了。 哦，怎么，他们还好吗？ 这三位姑娘那都是又聪明又活泼又美丽，而且脸上永远带着甜蜜的微笑，像是从不知道世上有什么愁苦的事，也令人将忧愁全都忘了。 他的眼睛忽然望着姬冰燕说， 但是阁下怎么会说他们是被小王爷裸劫来的呢？ 姬冰燕这个时候也糊涂了，她情不自禁地也摸了摸鼻子说， 难道不是吗？ 青胡子微笑着说， 自然不是，他们三位姑娘都是小王爷的贵宾家客呀，而且简直可以说亲密极了，四个人连睡觉都舍不得分开，不知道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话好说呢。 这句话说出来大家又愣住了，楚留香、姬冰燕、胡铁花三个人面面相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过了半天，胡铁花终于试探着说， 哎，是像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他们连睡觉也在一起？ 青胡子说， 正是啊，出则同车，卧则同榻呀。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，瞧着楚留香苦笑着说， 啊， 呵呵，看来这位小王爷的本事都不小啊。 楚留香只觉得嘴里有些发苦，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忽听 琵琶公主说：“ 啊，你们这位小王爷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” 青胡子像是愣了愣，失笑说：“ 啊，自然是女的，只不过老王爷没有少爷，所以从小就把她扮成男孩子的模样，而且叫小人们也得以小王爷相称。 怎么， 香帅还不知道？” 楚留香只有拼命地摸鼻子了，胡铁花忍不住也大笑了， 只有琵琶公主脸色却难看得很。她瞪着楚留香说：“ 看来关心你的人还真不少呢。” 帐篷外寒风如刀， 帐篷里温暖如春， 再加上烤肉和羊奶酒的香气，胡铁花简直把所有的烦恼都给忘了。但是楚留香却没有这么开心，他只觉得问题简直是越来越多了。 纪冰燕瞪了他半晌，忍不住说：“哎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现在弄明白了吗？”“ 我是，还是不大明白。”“ 你最好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再说一遍啊，好让咱们大家替你解决呀。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：“ 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啊，是我要黑珍珠去通知蓉儿，叫他快些回去，只因那时候我随时都可能有杀身之祸，实在无余力再照顾他。”胡铁花笑着说：“ 看来这位黑珍珠非但把你的话带到了，而且亲自护送蓉儿回去，两个人一路上谈谈说说就成了朋友了。”“ 楚留香说：“看情况只能是这样。” 胡铁花接着说：“但是这位黑珍珠又怎么能把蓉儿他们说动，要他们一起跟着他出关呢？他们又是为了什么才这样做呢？ 难道只是为了要你着急？” 楚留香皱着眉说：“ 对呀，这一点正是我想不通的呀。蓉儿他们平时都乖得很呢。” 琵琶公主忽然笑着说：“你虽然总是跑出去的，但他们总是在家里等你，所以你就认为他们应该在家等你，是吗？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他们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的嘛。” 琵琶公主说：“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地方去啊？”“ 哼，就算看家狗有时候都去兜兜风的。” 他撇了撇嘴冷笑着说：“我要是蓉儿，知道你对我这么放心，我就会想法让你着着急的。我等了你几十次几百次，也该让你等我一次。” 胡铁花啪一拍巴掌大声说：“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女人的心事到底只有女人明白。你若让一个女人知道你对她已经十分放心，她就偏偏要想个法子来折磨你。哈哈，她就算已经真心对你死心塌地了，可也不愿意让你这么想。” 琵琶公主冷冷地说：“这只因为女人知道，男人都是贱骨头。一个男人若是知道有个女孩子对他已经死心塌地了，这个男人就会觉得这个女孩没意思了，立刻就会去找别人的。” 胡铁花大笑：“这话说的未免有点刻薄，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”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 这么说，他们这次跟黑珍珠出关，难道就是让我着着急？” 胡铁花笑着说：“他们就算本来没这个意思，但是被黑珍珠在旁边这么一煽火，可能就被说动了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但是黑珍珠为何要说动他们呢？”“ 啊？”“ 琵琶公主在旁边撅起了嘴，冷笑着说：“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呀？”“ 啊？”“不明白。” 琵琶公主扭过头不看他，冷冷地说：“ 嘴里说不明白的人，心里啊，一定很明白。” 胡铁花笑着说：“ 可我是真的不明白。” 琵琶公主说：“她虽不知道黑珍珠是女的，但黑珍珠却知道她是男的，是吗？”“ 嗯，这一点倒用不着怀疑。除了母猩猩，还没有女的会像她身上那么多毛。” 琵琶公主忍不住扑哧一笑，但立刻又板起了脸，冷笑着说：“像他这么英俊、这么潇洒的男人，世上有几个呢？黑珍珠的一颗芳心，说不定早已经像剥鸡蛋似的给剥出来给了他。而我们这位既多情又风流的花花公子，却偏偏笨起来，一点都不知道。” 胡铁花接着说：“哦，对哦，这对一个少女说来，那非但是轻视，简直就可以说是一种侮辱。于是这位黑姑娘一怒之下，就要给我们这位花花公子一点苦头吃，是吗？”“啊！” 琵琶公主说。再加上那位珍珠姑娘生怕自此一别之后，这位公子就再也见不着了，啊！但这么一做，就不怕这位公子不乖乖的来找他了。 胡铁花拍掌大笑：“有趣儿，有趣儿，哎呀，有趣儿极了！哎，楚公子啊，你难道不觉得有趣儿吗？” 楚留香板着脸说：“假如你的舌头忽然断了，那就更有趣儿了。”姬冰燕却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哎，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，永远也长不大。大人有什么心事，他永远不会知道。” 琵琶公主冷笑着说：“嗯，你们这些大人先生们有什么了不得的心事？说出来听听，说呀。” 楚留香皱着眉说：“我们本以为秋瓷国叛变乃是黑珍珠在暗中主持，所以他才知道我和一点红的关系，才会将一点红找来。” 季冰燕说：“如今我们既已知道黑珍珠和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么在暗中主持的人就必定是石观音了。但是石观音又怎会……” 琵琶公主不等他把话说完，就抢着说：“ 这就是你们大人先生们的心事啊！哎呦，依我看来，这件事情简直太简单了，连三岁的孩子都能猜得到。” 楚留香和姬冰燕都等着他往下说，他就接着说：“黑珍珠将楚留香的三位亲人吧，请到这里来，他的属下只怕已经全都知道了。人多嘴杂，石观音更是耳目众多。这件事情自然很快就传入了他的耳朵里，所以他就小小的使了个手法，让楚留香以为那三位姑娘都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了。这么样一来，我们这位多情的公子还敢轻举妄动吗？” 姬冰燕瞧了楚留香一眼，苦笑着说：“ 哎，想不到有许多很复杂的事，被小孩子一说，倒变得简单了啊。” 琵琶公主也不理他，接着说：“但是他还怕楚留香不相信，所以就故意将一点红找来。你们这些诡计多端的大人先生们左思右想，认定只有黑珍珠一个人知道楚留香和一点红的关系，所以也就认定这件事乃是黑珍珠在暗中主使。那么苏姑娘他们自然也就必定会在他们的掌握之中，于是你们就乖乖地入了他们的圈套。” 他瞧见楚留香、姬冰燕都听得愣住了，忍不住得意的一笑说：“你们看，这件事情起飞本来就很简单嘛， 只不过你们这些人呢，自己的脑子太复杂，总喜欢胡思乱想，所以明明很简单的事被你们想得复杂了。” 楚留香苦笑着说：“ 嗯，照你这么说，那必定还有另外一个人知道我和一点红的关系啊，所以他才能利用一点红叫我来上钩，是吗？”“ 现在你总算明白了。” 可是知道我和一点红关系的人除了黑珍珠都已经死了呀。琵琶公主冷笑着说， 遇见楚香帅呀，哼，死了说不定也会复活的。 他说这句话本来是故意要气气楚留香的，但是楚留香听了却像是忽然中了箭似的，整个人都跳起来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突听一阵急骤的蹄声响起，大漠上地质松软，他们听到蹄声的时候，那个奔马已经到了近前，戛然而止了。接着帐篷便响起了一阵欢呼声， 来的人身份似乎十分重要，所以这些沉静彪悍的沙漠健儿都起了骚动了。 胡铁花眼睛一亮，大喜，啊， 莫非是黑珍珠回来了？ 一句话没有说完，楚留香等人已经抢出了帐外了。只见外面果然有三匹马，安澜未解，满身风沙。这三匹马虽都是千中挑一的长驹，但是此刻却已经有两匹累得倒下了，嘴里往外直冒白沫子，几乎快活活的累死了。沙漠健儿平日里将这种好马看得简直比命还要重啊，但是此刻竟没有一个人过来照顾这三匹马，大家都围在东面的第一座帐篷外，神情兴奋得很呐。刚才驰马而来的三个人显然现在被他们拥进了帐篷里边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秋辞旧部乱，国王斩反叛，擒贼先擒王，难逃无局轩。 大家围坐在东面的第一座帐篷外，神情都兴奋得很。方才驰马而来的三个人显然已被他们拥进了帐篷了。楚留香和胡铁花想过去瞧一瞧，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人瞧见了他们，赶紧迎过来躬身陪笑说： 公子的四位朋友，小人们已都分别安置好了，正都在休息着呢，因为另外有远客来到，所以将军不能来陪公子饮酒了，请公子恕罪。 他说的四个朋友就是受了伤的屈无荣、一点红和柳别飞师兄两人，至于将军自然就是青胡子了。 胡铁花忍不住说： 原来你们有远客来了，却不知是什么人呢？ 那个人陪笑说：公子只怕不会认得他们的。那个人又说：其实啊，说起来他们也并不能算是客人，而是小人们的雇主。 雇主？ 是啊，自从老王爷去世之后啊，小人们简直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了，所以不得不找一些零星的事情来做呀，也好维持这个局面呢。 胡铁花不禁又动了好奇之心，他笑着说： 却不知 他们雇各位是做什么事呢？ 那个人陪笑说：咱们做的事就和中原镖客们做的差不多。这次也是一件不足道的小事，而且前两天就已经办妥了。 胡铁花还想再问，楚留香却已经看出了这个人面有难色了。于是他立刻拉过了胡铁花，笑着说： 好，既是如此，兄台也快去照顾客人吧，咱们自己会照顾自己的。 回到了帐篷，胡铁花的嘴里还是在不停的喃喃自语： 咱们还是咱们小王爷的好朋友啊，但他们却讲这个三个人瞧得比咱们还重要，那么这个三个人他究竟是什么来头啊？ 楚留香笑了：别人是什么来头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 他嘴里这么说，心里其实也觉得奇怪得很。 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像外面那么神俊的马却不多呀，但这三个人并没有加以珍惜，竟不惜把他们活活的累死。 他们有什么急事竟要如此急地赶到这里呢？ 还有，要雇佣青胡子这样的人，那必定有非常的代价，所去做的也必定是非常之事啊。 那么他们去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何要如此的秘密呢？ 这些话楚留香虽然没有说出来，但是姬冰燕显然已经猜出他的心里在想什么。两个人对望了一眼，姬冰燕忽然说： 我去瞧瞧一点红去。 楚留香说：最好小心。 要去瞧一点红， 又何必小心呢？ 胡铁花目光闪动说： 我也想去瞧瞧他。 季冰燕说：用不着你费心，你还是在这里喝酒吧。 胡铁花忽然大笑说： 你们用不着瞒我，我跟你们两个人交了二三十年的朋友了，瞧你们这种鬼鬼祟祟的样子，还猜不出你们心里打什么鬼主意吗？ 楚留香望了望季冰燕，苦笑着说：大人们的事都可骗得过小孩子，但若想瞒住他们去玩啊，那可一定会被他发觉的，吵得你非要把他们也带去。琵琶公主抿着嘴笑着说： 想不到你还没有做爸爸就有带小孩的经验了哦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 突听又是一阵啼声响起，这一啼声如雷，来的人至少有500计之上，显然是因为发现前方有人，所以啼声微微一停，但是立刻又奔过来了，分成左右两翼，呈包抄之势，想将青胡子这批人就包围起来。季冰燕沉声说： 这些人莫非是追那三个人来的？ 楚留香说： 不错， 他们不惜累死明马，原来为的是逃避官兵。 胡铁花不等他们说完，早已经冲出去了。只见青胡子属下的战士们已经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戒备森严，四方黄尘漫天，啼声已经渐渐停止了。 胡铁花跺着脚说：嘿，有打架的事儿，那青胡子为什么不来找咱们呢？他看不起咱们呀。 季冰燕冷冷地说：他怎么知道你如此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呢？ 忽然间 一匹马冲过来，阵前勒马，然后那个人大叫道： 贵国是哪一国的胆识？可曾瞧见三匹马逃到这里来吗？ 这面立刻也有一个人喝道： 你们又是哪一国的？为何在我军阵前摆下阵势？ 那个人喝道： 我方乃是秋瓷国兵马大总管闵大将军的麾下，逃的人乃是国王陛下的钦犯，贵军如果把他们交出来，必有重赏，若是隐秘不报，少是大军于道，玉石皆焚，你们后悔也来不及了。 听到这儿，琵琶公主尖声说：不好啊，他们追的莫非是我的爹爹吗？她立刻向帐篷跑了过去，大声叫着：爹爹，爹爹，父王，父王，是不是你们来了？ 帐篷里钻出了一个人， 果然是秋瓷王陛下。 楚留香等人骤然瞧见他，固然是又惊又喜，秋瓷王看见他们却更是喜出望外，抚掌大笑道： 想不到各位都在这里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琵琶公主伏在他爹爹的怀中笑着： 爹爹，爹爹怎么会一个人到这里来了？ 秋瓷王笑着说： 你我父女不妨慢慢再续家常，现在 他目光转向了楚留香说： 小王正要到他们阵前答话，不知三位壮士可愿护送小王一行吗？ 楚留香微笑躬身：在下等谨候差遣。 好极了，好极了，真是好极了。 楚留香见到这昔日只知沉迷在酒色之中，看来甚是懦弱无能的秋瓷王，此刻竟是精神抖擞，红光满面，就像是忽然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他心里不免有些奇怪，但也知道此时此刻那不是问话的时候。 他们三个人再加上青胡子左右护卫着秋瓷王，五匹马缓缓走出。那正在阵前耀武扬威不住大声的护贺的武士立刻吃了一惊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秋瓷王瞪着他沉声说： 你还认得本王吗？ 那武士昔年也是他帐前的旧部，如今骤然见到了旧主，不免又惊又喜，涨红了脸，讷讷地说： 王爷，弃国已久，小人。 秋瓷王微笑着说： 你们虽弃本王啊，但本王却未弃你们。 那武士的脸更红了，垂手说：小人身为军士，只知服从军令，如有冒犯，也非小人本意。 秋瓷王说：好啊，我知道你们的为难之处啊，你也不必说了。去叫闵鸿逵和洪学汉来跟我答话。 那武士说：是。他一勒缰绳，纵骑而去。过了半晌，就见几匹马飞驰而来，那正是闵将军、洪相公和吴居轩三个人。吴居轩骤然见到楚留香出现在这里，他的神色立刻变了，他再也想不到楚留香是怎么能自石观音的掌握中逃出来的。楚留香却瞧着他微微一笑，两个人的心里显然都有许多的话要说，但是在两军阵前却不是他们的说话之处。秋瓷王那一张很和善的脸忽然变得威严凝重，沉声说： 闵鸿逵啊，洪学汉啊，本王素来待你们两个人不薄呀，你两人为什么要犯上作乱啊？岂不闻佞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吗？ 闵将军的黑脸像是也红了红，洪相公却是神色不动，昂首在笑。 王位并非天授，唯有德者居之，我等只不过是替天行道而已。你若肯好生随我等回去，我等念在昔日的情分，非但绝不伤你的性命，而且还必定在王爷的面前进言，赐你一席之地，让你安度一生。 秋瓷王发怒了： 什么？胡说！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，除了本王，还有谁敢称王呢？ 洪相公笑着说： 不错，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，现在新王既已登基，你还不俯首称臣，岂非不智之举啊？ 秋瓷王忽然大笑了： 新王，你可知你们的新王现在哪里呀？ 洪相公的脸色也变了变，然后又笑了说： 自然是在王宫内静候佳音，等着我们把你押解回去。你先瞧瞧这是什么。哼！ 他自青胡子手里接个檀木匣子，用力就掷过去了。洪相公接在手里打开一看，脸色立刻惨变了，双手颤抖，再也拿不住那个匣子，砰就掉在地上了。匣子里咕噜噜滚出了一颗人头，青胡子一跃下马，抢先几步用长刀将人头高高挑起。秋瓷王大喝道： 窃国叛贼安德山已在两日前伏诛了，他的头颅就在这里， 昔日被胁从的贼者，此刻若是快快投降，罪减三等，从轻发落。 喝声响过，三军立刻鼓噪起来了。吴巨权忽然大声地喊： 这是他的危言耸听，扰乱军心，大家切莫中了他的奸计。 洪相公眼珠子一转，立刻也大叫道：不错不错，他众叛亲离，逃命尚且不屈，哪有余力行此等大事呢？ 九色王大笑：你们以为本王真的只顾逃命吗？告诉你，本王早已暗中发动了五路大军，三日前复国已成。 闵将军说：五路大军，放屁，简直是放屁。 青胡子一跃上马，站在马鞍上扬声大喝：五路大军有四路乃是向西域各邻国借来的，还有一路就是我青胡子的兄弟，各位难道还不信吗？ 这青胡子在大漠想来必定是名头颇响，闵将军的部下已有不少人晓得他，已有不少人看过那个头颅，并不是假的，因此人声骚动，军心一乱。 闵将军厉声喝道：铁甲将军何在啊？还不快将这昏王拿下。 他军令虽严，怎奈此刻竟没有人再听他的了，只有他的几个贴身的死士扬刀大叫，纵计而出。胡铁花大笑道： 哎，看来咱们的买卖来了。 大笑声中，他已经拍马迎上了，双臂一张，已有两个人被他夹在了腋下，另两骑一惊，已被他以腋下的人头给撞下马去了。青胡子也扬刀而出，他左手提着叛王的头颅，右手刀光如雷电，两骑前纵拒抗，他长刀一斩，已有两颗头颅滚滚的就落在了地上了。 闵将军还在大呼发令，可洪相公见机不妙，已经要想溜了。 忽听一个人冷冷地说：阁下想到哪里去？ 洪相公大惊回头， 纪冰燕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到了他的马前，正在冷冷地瞧着他。 洪相公嘶声说：壮士先放我走，以万金相投。 纪冰燕冷冷地说：哼，我的钱财太多了，正不知该怎么花才能行呢，你再以万金相酬，不是让我更加的烦恼了吗？ 洪相公强笑着说：壮士若嫌少，十万金怎么样？ 嘴里这么说着， 忽然抽出了一柄镶金匕首，反手就刺出去了。纪冰燕冷笑着说：呵呵， 你动口还可以，要想动手你差得远。 一句话没有说完，已经夺过了匕首，将洪相公整个人自马鞍上就提了过来，用手一抡，大喝道： 记住！ 洪相公竟为他给抛出去了，早有青胡子的兄弟把他接住，四马攒蹄给绑起来，抬入了帐中。那边闵将军他究竟是个武人，抽出了腰刀还想拼命，瞧见胡铁花纵马而来，大喝着一刀就劈过去。胡铁花瞧都不瞧他一眼，一伸手就把这柄刀给夺过来了，反手一个大耳光就打在了闵将军的脸上。闵将军眼前金星乱冒，立刻就晕过去了。 秋瓷王扬声大叫： 本王已赴大魏，弃刀者生，反叛者斩。 只听哗啦啦 一片响，几百柄刀 立刻就都抛在了地上了。要知道，闵将军的麾下那也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，要他们弃刀而降，那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但这些人都是秋瓷王的旧部，虽然叛变，那也都是被军令所迫的。如今见到旧王已经复位，将军已经被擒，正是蛇无头不行，他们又怎么会再拼命呢？纷乱终于渐渐地过去了， 胡铁花忽然大声地喊： 哎，老臭虫呢？哎，他怎么不见了？一片平静的沙漠上，忽然卷起了两股黄尘，两匹马一前一后亡命的在奔驰，前面逃的竟是吴菊仙，后面追的自然就是楚留香。原来吴菊仙见机不妙，便想乘机逃走，怎奈楚留香早已经在留意他了，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楚留香的眼睛。此刻两个人打马狂奔，都已经尽了全力了。但是楚留香本未准备如此疾驰的，坐下的马只是刚才别人随便给他的，并没有经过挑选，可吴菊仙的坐骑却是民种良驹啊。开始的时候楚留香仗着优异的骑术还能追个首尾相连，倒是到了后来，两匹马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。楚留香忽然长笑一声，跃下马来了。他竟要以独步天下的轻功来和奔马一较长短。只见他的身形如流星，吴居轩的鸣种良机竟不及楚留香的两条长腿，不出片刻他已经堪堪追及。吴居轩打马更急了，他大呼着说：楚留香，楚留香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何苦逼人，太甚哦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